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尾随周恩来来到的国民党特务，在印度尼西亚也安排了一系列的暗杀计划，企图阻挠周恩来如期出席万隆会议，并置周恩来等人于死地。印尼方面为此实施了严密的防范措施。4月18日上午，周恩来仪表自若地走进花城万隆的独立大厦，如期地出席亚非会议的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成员再次成功地在国际舞台上亮相了。从18日到19日，会议的发言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亚洲各国在意识形态上，在共同的基础上，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呢？周恩来以他独特的视角提出，我们的会议啊，应该是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个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应，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该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的意见。根据这些原则，周恩来进一步提出了中国解决一些有分歧的问题的观点。我首先谈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周恩来接下来一一地解决了人们对中国的误解。有无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他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结识了包括柬埔寨代表团团长西哈努克辛旺、日本代表团团长高崎达之助、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穆洛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团长。会上，周恩来还与印尼总统苏加诺、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埃及总统纳塞尔等人成为了亲密亲切的合作者。一些原先与周恩来并不相识的人，尽管遵从着不同制度的社会制度，但却从此与周恩来成为了朋友。在万隆会议上第一次品尝周恩来带去的茅台酒的西哈努克亲王，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感叹万隆之行：作为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团长，我在那里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他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了。他向我介绍他的助手陈毅元帅，陈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日本代表团团长高崎达之助的随行员冈田晃也对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作为高级达之助的翻译，在万隆会议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最初的印象是皮肤白皙、头脑清楚的美男子。这就是为全世界知名的周总理吗？他那温文儒雅的风度令人惊异。后来在万隆会议过去10周年、20周年、30周年时，人们仍念念不忘周恩来。当年明确反对共产主义的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姆洛后来也回忆说，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不但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地和我在会外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的感动。虽然当时菲律宾从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同周恩来那时就建立起了友谊，成为了好朋友。自筹建新中国以来，缺少知识分子、缺乏人才的问题比在革命时期更为的突出的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也摆在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面前。随着建设的展开，开展政府工作的周恩来越来越切身地感到人才缺乏问题的严重性。建国初期，许多人听到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急迫地呼吁加快人才培养的声音，只要建设一开展，每年就需要中专以上的毕业生20万人。如何解决这一紧迫的问题？早在1950年6月，周恩来在对参加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的代表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时，他说过，我们教育的方向一定要在若千年内从劳动人民中培养出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作为新鲜血液和原有的知识分子一道，为我国的建设事业服务。为了使这一教育方向得以实现，就必须进行教育改革。他同时强调，我们对于文化教育的改革应该根据共同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文化教育一方面是政治的先导，另一方面它的改造又要在经济政治变革之后才能完成，所以文化教育既是先锋又是殿军。只有充分重视教育事业，改革教育体制，才能彻底地解决建设人才缺乏的问题。为此，周恩来在以后几年主持实施教育改革中，逐步地构建了我国各类教育体系。在既是先导、先锋，又是殿军的这一卓见的思想原则指导下，周恩来逐步提出并实施了一个解决国内人才短缺情况的构图，建立并发展各型各类教育系统，培养各种各层次的建设人才。仅在他1951年10月1日签发的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中，对新中国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学制就做出了这样的规定，从3岁娃娃做起，逐步推广幼儿教育，全面发展小学教育，举办青年或者是成人初等学校，实施中学功能速成中学、业余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教育，建立健全大学、专业学院、专科学校等等的为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高等教育体系，举办各类各级政治学校和政治培训班，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此外，对各类补习学校、函授学校、聋哑盲人特种学校等等也做了文明规定。为解决国内人才严重缺乏的问题，新中国另一方面加紧自己培养建设人才，一方面由周恩来亲自领导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感召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和各类人才潮水般的汇入建设祖国的洪流中。 仅在尖端科学技术方面，建国初期一大批身居海外的知识分子抛弃了自己在国外的优越工作条件和舒适生活，回到欣欣向荣的祖国为国效力。1950年，回国的著名科学家有赵宗尧、朱光亚、邓稼先。1951年，回国的著名科学家有张佩林、杨承宗。后来又有一批科学家历尽艰辛地从国外回到祖国。钱学森，空气动力专家，1955年从美国回国。李整武，核物理学家，1955年从美国回国。谢嘉林，粒子加速器物理学家，1955年从美国回国。郭永怀，空气动力学家，1956年从美国回国。王成书，理论物理学家，1956年从美国回国。张文玉，实验物理学家，1956年从美国回国。这些回国的科学家与建国初期在国内的知名科学家前三强，何泽慧、吴有训、彭恒武等人一道，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他们中间，许多人回忆自己回国时的经历，除了讲到新中国的感召外，还深深地铭记周恩来的努力。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的回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周恩来的巧妙安排下，钱学森于1955年夏天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对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回国，周恩来看得很重。后来他曾在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介绍了关于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筹备情况时，采纳了张伯钧在几天前提出的意见，同意将知识分子问题作为这次会议政治报告的重点之一。为此，作为政协主席，周恩来在会议上希望全国政协委员们将知识分子问题作为秋后考察工作的重点，要求他们细心了解这方面的问题，采取座谈、个别访问等等多种方式去发现问题。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亲手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